南非共产党在4月7号成立了庆祝太阳节筹委会，筹委会决定以4月8号到17号为庆祝期间，并在这期间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还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支持朝鲜军队和人民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正义事业。